怕很多，却始终不知道我最害怕的事是我最终没有嫁给你。 这一弄离人心上，这一弄一杯酒继续晚走，放在心头，我要你记得无言的承诺。 诉说你

些简单的快乐，你是否记得？很久很久以前。 下周末九点，诚意电台继续温暖你，晚安，好梦。 漫长的